快快快，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样的一天，听到这一首歌曲，打开全新的心情。今天我们想聊这样一个话题，也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微信的文章，叫做空巢青年。当然我觉得现在这个概念大家应该觉得不陌生了，因为很多人都在议论这样一个话题。空巢青年是什么人呢？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四季淘宝，五谷不分，这样一个简短的概括。很多时候我们在大城市一个人打拼，好像把自己过成了这样一个空巢青年的模样。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有什么想聊的、想要说的话，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刚刚这首歌在唱的是一种在面对感情分手的时候，你认为我会哭得痛彻心扉吗？但我不会这样。这是 Scott Hellman 他的演绎哈。继续来听这首歌吧，感受一下这一种自己独立的一个人的心情，来自刘浩林的这一首 London Guy。 Oh,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 你是一个空巢青年吗？今天聊的是这样一个话题，可能很多时候听到阿桑的这一首《叶子》，好多人会引起好多关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经历的回忆。那我们今天说说空巢青年这个事情吧。看到有一份国际孤独十级的等级表，也是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话题，说是第一级叫做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快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包括一个人吃火锅，一个人去 KTV， 一个人去看海，一个人去游乐园，还有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去做手术。好像越听越惨了一些，但其实我对照这个等级表发现很多事情自己都曾经一个人去做过，比如说吃火锅、看电影，包括去逛街，包括逛超市，这些都曾经去过。但还好就是在生病的时候确实是有家人陪伴，所以也还算是有一些小安慰。我相信很多人呢在外打拼，如果说这个空巢青年应该是我们主动选择的，我们在这个城市去打拼不是因为自己想要去离开家人，而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能够找到那个更加真切的自己，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这个空巢青年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讲到底是苦还是酷呢？真的需要好好去考虑了，而且我觉得和每个人心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当你认为你空巢，或者说是我们用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这样的状态来面对一些情况的时候，会觉得心态是美好的。但如果真的要觉得好像很孤单的话，那也没有问题啊。总之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吧。这首歌来自陈鸿宇《途中》，说说在年少时曾经有过的这些事情吧。 飞鸟影子多细长，夜宿在某山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荒野映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成长都会面临很多的情况，朴树的这一首《清白之年》唱的是他的理解。我也看到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在说自己总是很晚下班，反正家里也是自己一个人，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哈。也看到有人在说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反而不敢去开门，会特别的担心，可在这个时候就觉得需要有个人来陪伴一下自己，是家人也好，是朋友也好。还有人说看到朋友聚会会非常羡慕，看到一家人逛街也会羡慕，看到情侣一起看电影更羡慕，一直觉得自己独立奋斗是为了要赢得更好的人生，但不得不在每一次羡慕当中去怀疑自己的选择。好像这也是我们大部分年轻人的一个缩影，可能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的疑问，包括很多的疑惑，很多人只是想变得独立一些，结果变成了女汉子，这也是一种很奇怪的事情。总之今天说的就是这一些我们觉得空巢青年的感想吧。我在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空巢青年到底是很苦还是很酷，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受。我们提到了他的苦，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没有人陪伴，包括有时候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只剩自己孤孤单单的一个，但有时候也觉得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这个途中会遇到的任何风景都是我会承受的一些事情。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吧。这里是音乐随心听，一段终点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来听音乐。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 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自陈一发的《童话镇》，过一段时间就会被我拿出来再听一听。也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我是张婷。聊的这个话题是空巢青年，就是说我们这些在外打拼、自己一个人居住的年轻人，对，有一些些孤单，可有的时候又会觉得自己做的是正确的，这种非常矛盾的感觉吧。 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V 九八六，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 九八六音乐随心听，来参与话题互动。说到空巢青年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大家都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哈、啊。就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可能你会睡到自然醒，这个时间可能会很晚，10点或者是11点。起来之后肚子饿了，那就看看手机，可能手机是我们最坚实的一个伴侣，因为它一直陪伴着我们。然后刷一刷，看看点什么外卖呢？但是点外卖又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点，为了凑单才能送外卖，但总会点很多，所以吃不了。但如果放一放又会放坏，这样的纠结，这样的郁闷，可能每天都在上演，会有这种不同的想法吧。但是金玟岐就写了这样一首歌来讲述手机，来把手机当成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伙伴，去描述它和我们既亲密又疏离的关系。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说手机会阻断我们和其他人的交流和陪伴，但它也记录下我们的快乐或者是悲伤。而且当你是一个空巢青年的时候，手机能够帮你打开一扇门，让你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精彩。 掌心的天地，你是我视线所及，你是我流落荒岛指定伴侣，我要和你在一起。你这里有黄金屋，这里有言如玉，你身体充满我朋友亲戚，我怎么忍心放下你？我天生有一些长期，在新一代你出现之前，至少我吃饭、走路、睡觉、上厕所，承诺你相依为命，难分难离。你尝过上一段恋情，我看你躲过看他眼睛，你帮我躲过几次聚会的尴尬。我们的关系从不曾疏离，莫名亲密。我们

这一首 Hello 来自 Adele， 这样的问候如果时隔多年的话还能不能问得出口呢？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今天就是说说空巢青年，说说我们这些人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和自己想要去的方向，所以有时候执着去路上也不一定是一件坏的事情，而这个途中的风景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领悟的。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让我们觉得迷恋的风景，可能有的时候这条路上没有人陪伴，但只要你坚定的方向一直向前，总会是遇到你想要去看到的那些景象吧。来自周深的这一首《风景》，这首歌是由高晓松去作词作曲的，而这首歌是他的一首老歌，很多年前他就创作出来。这一颗多年之前创作的歌曲在今天重新散发光芒，来自周深的演绎《风景》。 上背着雨伞的少年郎，他穿过一脸雨投来目光，路过的人都向他张望，他却将一支口琴吹响，再见吧，那旋律依稀在唱，再见是已不是旧模样，以后春花开了秋月清，冬阳落了夏虫鸣，谁来唱歌谁来听，谁喊了青春谁来吹窗里的铃，窗里的人是窗外风景，原谅我年少的失语风情，原谅我语无伦次的叮咛，原谅我年少的失语风情，原谅我语无伦次的叮咛，以后春花开了秋月清，冬阳落了夏虫鸣，谁来唱歌谁来听，谁喊了青春谁来迎，以后红颜老了少年心，琴弦断了旧知音，谁来唱歌谁来听，谁喊了青春时候。 寞的时候，朋友在一边笑。当我寂寞的时候，妈妈总很温柔。 成璧，当我寂寞的时候，有的时候当我寂寞也可以开心的唱起歌，所以在于每个人的心态是不同的。枯槁青年呢，是苦还是酷，就在于你自己的心中是怎么想。只要对自己好一点，对这个世界好一点，你都会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要去埋怨，或者去对现在的状态说一些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过成这样的这样的状态。其实很多时候在于你自己的心，只要你选择好坚定方向，总会遇到和你同路的人。最后这首歌来听听，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个人的北京》吧，给那些正在北漂或者曾经北漂的朋友的一首歌，或者叫做我们的空巢青年们，听到这首歌会想起很多温暖吧。最后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一个人的北京》，我们明天再见。 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着